学了，哪个学校适合呢？ 我家呀，准备要老二了，换个什么车呢？ 我家娃老生病，怎么调理啊？ 我家娃放假了，去哪玩？ 营养与孩子的身高啊密切相关。 假期临近了，亲子游呢可以选择 这款车型，非常适合二孩家庭。 成长日记开始了。 北京新闻广播《成长日记》，每周一到周五晚9:12，欢乐陪伴。 欢迎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听听 FM， 收听《成长日记》栏目往期精彩内容。更多北京广播电视台优质音频尽在听听 FM。 成长路上欢乐陪伴，您好，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来到北京新闻广播的家庭教育栏目《成长日记》，我是主持人于浩。 各位晚上好，我是传艺。《成长日记》呢，是一档有料又有趣的家庭教育有声书。 是，如果您家里正好有学龄前或者是上小学的孩子，也欢迎您把他在成长路上的故事与我们分享。 找到我们的方式呢，微信公众号搜索六个字成长日记电台，点击关注，既可以查到育儿的精彩内容，还有机会参与我们的线上线下活动，我们在这里等着你。 来吧，先进入今天的成长微句。怎么样吃有助于提高免疫力？儿子闺女，看看爸爸给你们带什么回来了。 哟，你小声点 啊， 人家上网课呢。 哦， 你哪来的炸鸡腿啊？ 这单位楼下那炸鸡拍档复工了，我这不第一时间就买过来给他们俩吃吗？ 你脑子有问题吧？ 这怎么说话呢？ 你没看见他俩啊，都胖得跟那球似的，还吃炸鸡呢？ 这不好几天没吃了，他们都馋了吗？ 哎呦，疫情虽然缓解了，但是还没有结束，我们要健康饮食，提高免疫力。得，我说没用，咱呢还是请 AI 专家啊，给你好好讲讲。 您好，你们的议论我听见了，妈妈说的对，在疫情中，人们普遍意识到提升自身免疫力的重要性，但提高免疫力的方法首先在饮食。 哦哦，专家，我问您，的孩子能吃炸鸡吗？ 当然建议少吃或不吃。 为什么呀？ 你看看你看看。 要让孩子身体具有良好的抗病力，就得记得以下饮食的基本要求。一，不要太重口。二，不要多吃甜食，最好戒掉甜饮料。三，但也不要只用大量蔬果来当饭，如果吃得太油腻了，偶尔这样做一天半天是可以的，但长期而言会导致蛋白质营养不良。四，不要用大量鱼肉海鲜等来当饭，这么做增加胃肠肝脏肾脏的负担，对免疫力也是有害无益的。 不要口重，甜食也不行。 你好天天吃，你好意思说人家。 哎呦，我就说吃鸡腿不行吧，高油高盐还重口。 行行行，我说不是，那专家怎么给孩子吃才能提高免疫力呢？ 很多人宅在家里，生活不规律，一日三餐难以保证。专家说，想保住抵抗力，必须吃三餐，不能减餐，不能够说一天我就吃一顿饭，早中晚餐都要吃。 嗯，一日三餐要保证。 二，每天要保证四大类食物：粮食类、蔬菜水果类、优质蛋白质食物类、油脂类。 哦，几类食物。 三，就是要把好东西吃到位，也就是肉、蛋、奶、豆制品，其中每天肉至少要吃到2到3两，蛋吃1到2个，奶喝1到2袋，再吃一点豆腐，就构成了你增强体质增强抵抗力的优质蛋白质组合。 行嘞，谢谢专家啊，我明白了。 哎，专家，我们就按照您的这个食谱去做。 对， 他们说我是一个神孩子。 哎呀，别在墙上画呀。 哎，公共场合不能疯狂啊。 别玩妈妈的电脑了， 把鞋扔锅里了。 怎么还不写作业？ 别哭了，去厕所罚站。 爸爸妈妈别生气。 爸爸妈妈么么哒。 宝贝，爸爸 妈妈爱你。 北京新闻广播成长日记，欢乐继续。 好，欢迎回到成长日记，来关注成长资讯。双减之后多出来的亲子时间如何利用呢？ 随着双减政策从破走向更精细化的利，家长们正经历着阵痛期。调查数据显示，双减之后14%的家长认为亲子共处时间更多了，53%的家长表示亲子运动时间增加了，同时也有家长表示对于多出来的时间精力感到茫然甚至焦虑。其实不管是学习辅导还是带孩子去爬山宿营，家长不仅需要弄清楚想干什么应该干什么，还要思考能干什么，结合自己能力和孩子兴趣特长帮助其更好成长。教育的进步应该是提供更多的教育选择机会，助人人成才出彩。教育的成功则是及早地发现孩子的可能。专家表示，做理性家长需要在纷繁的外部环境中明确自己和孩子的定位，为孩子选择适合其学习兴趣个体特征的扬长发展之路。摘镜没有配方，近视无法达到所谓的治愈。现在市面上的近视治疗仪有一部分是通过震动加热给眼睛上加热敷贴来治疗近视，另一部分是弱视治疗仪改装的，能改变眼睛的焦距来放松眼球肌肉。至于针灸药贴，专家表示这其实是通过刺激眼周一些穴位来改善眼部肌肉的紧张状态，只能起到缓解视疲劳的作用，无法达到所谓的治愈和根治。如果要缓解视疲劳，按摩眼部周围穴位的眼保健操能起到一定效果。医生也提醒家长们一定要记住，近视不可逆，近视后没有方法可以使近视度数重新降低或者消失，而近视手术也非治愈近视，而是通过手术手段实现摘镜，无法真正扭转由于近视所造成的眼睛病理性和结构性的病变风险。原创舞剧《长城》来了。20世纪50年代末，新中国科技工作者魏国、齐志、兴华、温大平等人告别亲人，隐姓埋名，从海淀奔赴到大西北戈壁荒漠，参与两弹一星研制工作，把宝贵的青春乃至生命都留在了罗布泊。魏国的女儿卫星接过父辈的旗帜，继续奋斗，自主研发，投身北斗卫星系统研制。父女两代人共同筑起了新中国的科技长城，托起了中华民族的强国梦。这部剧的演出时间是12月18、19、20号，地点就在天桥艺术中心大剧场，目前还有99元最低票价。2021年中关村舞剧展演现代舞《九重奏》来了。现代舞《九重奏》是谢欣舞蹈剧场2020年推出的作品，也是上海国际舞蹈中心剧场的作品，由中国青年舞蹈家谢欣领衔樊晓云、王琦之、涂佑真、马思源等舞蹈演员共同演出。9位舞者共同用身体谱写一出舞蹈九重奏，感受舞者身体动作的张弛有度、收放自如、融洽合作。为了这部国际制作的全新作品，艺术总监谢欣还特别邀请了西班牙的2位编舞家，他们的作品和舞团在全世界正当红。这部剧的演出时间是12月25、26号，地点就在天桥艺术中心中剧场，目前还有99元的最低票价。 向日葵绽放在温润的田野，红树林在陆海交界的滩涂生长，仙人掌生活在干旱的沙漠，松柏在雪舞冰封里站立。不一样的环境，一样的茁壮成长。 欢迎继续收听北京新闻广播《成长日记》。 最近，上海某地多所中小学的调查问卷当中，充斥着许多与自杀相关的问题。问卷引发家长的强烈不满和争议。家长普遍认为，部分问题偏负面、暗示性强，并且填写问卷的前后没有经过家长的知情同意。学生心理健康问题应该如何筛查？对学生心理进行摸底，有哪些科学的标准？学生心理问题不是心理老师个人的事情，如何让心理健康问题被慎重对待呢？欢迎收听今天的成长访谈。好的，欢迎继续收听成长日记。今天呢，我们很高兴地邀请到了青少年心理专家、中科院心理所青少年脑科学与学习课题组专家高宝月老师。那今天呢，我们继续要聊一聊如何干预孩子的心理健康问题。

这个阶段遇到问题的学生也会采取家访的这些行动哈，就用这种方式来帮助这些孩子构建出心理健康的一个屏障。我觉得北京这些学校在实践上还是做的比较好的。嗯， 是的啊，像您刚才说的，每个同学之间的这种互相成为各自的守护天使啊，也让孩子除了学习这个指标之外啊，能够找到自己的价值哈、啊，同时也能够让他知道啊，付出可能有的时候比收获更能让自己啊觉得幸福和有满足感。那么我们说到哈、啊。就是上海这个学校啊所做的像这个关于自杀方面的这样的一个问卷的筛查，其实就让我们联想到了这个死亡教育。那么大部分的家长在孩子小的时候都会跟他非常委婉的甚至童话般的跟他解释这个死亡，比如说像爷爷睡着了他会睡很久啊，或者说奶奶去天堂了那里很美没有痛苦哈、啊、等等。那么也有的这个研究啊就说，虽然这样的死亡教育看起来是比较梦幻的，但是呢会让孩子觉得这个死亡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或者他们会混淆啊死亡跟睡觉他们之间是不同的这种关系啊，可能也会让孩子去轻视啊这种生命。那您觉得不管是学校家庭也好，怎么样对孩子进行这个生命教育啊才最得当呢？ 最近呢我在北京的一所少年宫就是针对于他们的这个情况做了四讲的生命教育，其中第三讲呢讲的就是如何教会孩子看待这个死亡哈。当时在讲这个课的时候呢，立足点不是说跟孩子谈怎么去死或者说自杀，这个并不是，当时我们这节课可能更多是向死而生，假如说遇到家里的宠物啊或者说亲人呢、啊、或者说我们看到一些大的灾难呢、啊、有一些人去世，那我们去怎么看待这个事情。然后刚才呢传艺老师所讲的就是家长跟孩子说什么爷爷奶奶去天堂啊什么的，那么家长的这种梦幻的解释呢其实也能理解哈因为为什么呢，因为一般情况之下这个孩子到了9岁他才会形成比较这个成熟的死亡观一般像0到3岁啊3到5岁5到9岁他每个阶段他对死亡的认识他都是不太准确的，那么只有到9岁之后呢他的死亡观才会慢慢的成熟，他才知道哦，死亡是不可逆的，是普遍的，是有一定的因果的，而且我们身体的功能它会停止哈。那么我建议呢，就是家长前期呢，如果说忽悠孩子啊，美化事实啊是可以的，但是到了9岁之后呢，可能相关的教育就要开始了啊，因为如果对于死亡的认识不够成熟的话，那后期万一出现孩子面对别人离世的事情，他可能不太善于解决。那面对这些朋友去世或者说有一些身边的人去世，咱们怎么看待这个事情呢？我觉得有一个案例还是挺好的，这个案例呢也跟一个孩子从死亡的角度来解释了生命的重要性。当时呢这个孩子的班主任是在开学的时候没有来到他们班级，然后孩子跟这个班主任特别投缘，感情特别深刚开始以为是老师怀孕呐、啊，或者说工作这个转岗啊，但后来才知道因为这个老师他是得了这个癌症哈，然后孩子呢每天就是闷闷不乐，相当于说这个老师这个问题已经影响到孩子情绪了。然后这个妈妈呢她没有回避哈，有些家长可能会说哎呀别想那么多的，想那么多没用的干什么呀，你好好学习就是好好的报答了。但是这个妈妈她没有，她就跟孩子讲说哦你是不是很想老师啊，哦那老师现在正在跟那个病魔搏斗哈，所以我们可以默默的给老师加油，我们可以叠千纸鹤，那今天你对老师有什么样的期待或者希望有什么美好的愿望能在老师身上发生，你就可以叠几个千纸鹤哈。所以孩子相当于说如果让他一直处于到憋闷的情绪之中会出问题的，如果你让这个情绪得到压抑那可能问题会更麻烦，所以这个妈妈是什么让孩子用行动把这种情绪表达出来。然后后来差不多又过了这个几个月吧，这个老师就是没有和病魔搏斗成功，就最终还是去世了。然后这个孩子他的表现是比较激烈的哈，因为可能他对这个老师感情特别深。然后最终呢，这个妈妈还是带了孩子去参加这个老师的这个告别仪式，然后就让孩子呢，就是叠了很多的千纸鹤，然后呢写了很多对于老师的信，而且呢还列一列，就是老师你看他老师的生命结束了，那你的生命还有很长一段时间，那你要完成哪些人生目标？然后这个孩子就一下子把一个别人的负面 面的死亡的事件变成了自己的一个动力的和提升的一个事件。所以呢，其实我们的死亡教育不是说让孩子怎么死，而是说我们如何看待死亡，以及我们如何去向死而生哈。而且当我们面对一些亲近的人就是死亡的过程中，我们要学会去面对。那么这个面对就包含四个方面，像道谢、道歉、道爱和道别啊。因为如果我们都能够把这些方面充分的表达的话，其实我们是没有遗憾的。咱们中国传统文化中是有比较这个大的这种丧葬仪式哈，尤其是大的家族或者是皇亲贵族。那么这种丧葬仪式它的一个目的其实也是对于活着的人的一种心理的一种抚慰，就是当我们为去世的家人做了很多，那么这个过程中其实我们内心的很多对家人曾经的愧疚啊，都能够得到一个释怀啊。然后现在很多的书籍和绘本呢，里面也包含了一些关于死亡和生命教育的一个问题哈。假如说像这个爸爸啊这个绘本，还有这个欢的礼物，然后这个小鲁的池塘，祝你生日快乐，然后我永远爱你，像这几本绘本呢，它分别讲的就是我们的孩子如何去面对宠物狗狗的去世，然后家人的去世，同学的去世啊，那老人的去世啊，他都是怎么去应对这个问题的啊。所以说我觉得呢，这个教育其实是不可少的，因为谁的一生都不会特别平坦，所以做适当的引导还是特别好的哈。但是我还是再次强调，就是这种教育呢，它不是负面的，其实更多的是当问题出现的时候，咱们如何去看待这个问题。 是的啊，要提前做好准备。同时呢，像刚才您所提到的这些绘本和书籍哈，也可以从中啊寻找一些跟孩子去就是教育孩子这个生命死亡教育的这个很好的一个途径和方法。那么我们也知道啊，明年1月1号开始呢，将会实行的这个教育家庭教育促进法啊，那么家长要有更多的这种责任担当啊，在其中呢也更应该去关注孩子的心理的状态。那么您觉得在家庭教育中啊，怎么样去融入这种心理的教育啊？另外呢，就是其实家长也是需要不断学习的，学校和社会能否提供一些比较实用的家长课堂呢？ 目前呢，我看到很多北京的家长呢还是比较厉害的哈，他们自学成才。有些家长可能他大学专业跟心理学教学都不相关，但可能因为为了孩子嘛，所以他们开始研读一些关于心理学和教育学的一些基本的书籍，包括发展心理学呀、教育心理学等等啊。所以说他们是通过这种自发和自愿的方式去学习。那么另外呢，还有一些家长呢，可能呢他这种意愿度不高，另外呢就是他有意愿，他可能不知道如何去学，那么家长的这种家校的纽带呀，学校的这种家校合作就显得非常重要了。目前呢，北京的一些少年宫啊和相关的组织做的是比较好的，他们会定期的组织家长学校，尤其是在疫情比较严重的期间，他们会积极的利用网络的优势啊，给家长朋友们这个开设网课哈。我在这个上个月的时候参加了一次通州的一个小学的线上的课程。首先这个课程的设计呢，它不是从简单的从心理学上去讲，而是它是把心理学和家庭教育做一个整合。哎，这样的话呢，家长听着就觉得跟他很贴近，但同时又能帮到他忙。然后这堂课刚刚讲完之后呢，学校就下发了一个网络上的一个问卷，然后让家长去填。然后填完之后呢，才发现，哎呦，原来家长呢他可能比较重视这类问题，他的孩子还存在那样的问题。然后学校就把统计结果中排名最高的问题作为下一次讲座中的这个首要的问题，然后再继续跟家长去分享。所以说呢，可能学校呢可以组织这种以问题为切入的方式，然后对于家长的这种关于家庭教育心理学相结合的这样的一个培训。假如说像这个亲子沟通啊，然后亲子关系啊，如何帮助孩子降低考前的焦虑啊，又或者如何帮助孩子解决人际关系啊，然后家长怎么去做孩子的这种后勤部长啊，怎么跟孩子真诚的沟通啊，像这些沟通技术其实都可以通过学校进行解答的。而且学校呢里面学生也很多啊，家长也很多，他们可以得到最来自于一线的关于家长和学生的反馈。我觉得这些反馈呢都是鲜活的案例啊，既能够帮助家长去反省现有的家庭教育问题，但同时呢也可以为学校后续的开展工作提供相关的这种思路哈。所以我觉得学校呢可以在这个方面要担当大任。另